第130集，哪里都好。这一番对话下来，两人更加睡不着了。此时是破晓前最黑暗的时刻，他们只能安静地等待黎明。龚应贤给仁义讲起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追查到白赤城的，听来似乎没有什么触目惊心的剧情，全靠无数办案人员根据有限的线索细致入微的搜寻，抽丝剥茧的分析。但仁义听得非常震撼，他脑海中浮现的是龚应贤累到两眼青黑、瞳孔充血的模样。龚应贤的那些警察同事们又何尝不是昼夜无休地忙碌着，才能几乎每天都有一点新的进展，直到于茫茫人海中锁定嫌疑人。正聊着，龚应贤突然有些意外地看向窗外，仁义扭头一看，天空中簌簌飘下一片片白色的细绒毛，在黑暗中像会发光的精灵，静谧而温柔。 啊，下雪了。 这是今年城内的第一场雪，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。他来得有些迟，但依然令人惊喜。 要不要去看看雪？ 你病刚好，算了吧。 没事儿，我们的大衣特别保暖。给。 难得下雪，还是初雪。就在阳台看看吧。 裹上羽绒服，仁义打开了阳台门，一股寒风呼啸着倒灌进来，吹得两人一个机灵。 哦，真冷啊。 仁义裹紧衣服，抬头看着九天洒银，目光发亮。龚应贤伸出手，见那小雪花落在掌心，瞬间就融化了。 加州很少下雪，我回国这几年也没碰上过大雪。 这儿的雪确实一般，真要看大雪就要去更北的地方。我跟朋友去过长白山，哇，那个雪真带劲儿。 你喜欢雪？ 喜欢啊。 我也喜欢，雪看起来很干净。 难得我们有同样喜欢的东西。 仁义只是随口一说，龚应贤却感到胸口有些发闷。他跟仁义想到了一块儿，他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，都喜欢雪。两人的出身、经历、性格、观念都南辕北辙，也许仁义喜欢雪只是喜欢花、喜欢云、喜欢大自然一样泛泛的喜欢，但对于龚应贤来说却是他们极少数的相通之处。龚应贤常常想，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案子将他和仁义牵扯到一起，两人之间会有话题吗？还会有联络吗？毕竟他甚至不能陪仁义去吃一顿烧烤。仁义用手指在扶手台的薄雪上划了一道。 可惜啊，这雪太小了，明天一出太阳就化了。 下次去一个有化不掉的大雪的地方吧。 你是说我们两个去吗？ 嗯。 龚应贤嗯了一声，并偷偷瞄了仁义一眼，想看他的反应。仁义心中颤动，顿时一点都不觉得冷了。他不管龚应贤此时是怎么看待他的，觉得方便也好，图身体的舒服也罢，他都要义无反顾，不留遗憾，不回头地走这一遭。龚应贤分辨不出仁义脸上的笑容是什么意思，他轻咳一声。 想去哪里？ 哪里都好，哪里都愿意。 那就等我抓到紫妍。 好。 天没亮，仁义就把龚应贤送了出去，并且严格禁止门岗告诉任何人。要是被他们知道龚应贤在这里过夜，那可真是不好找借口解释。第二天，曲阳波告诉仁义，他被处分了，原因是执勤时期离岗。真实的处分原因当然不是这个，开完会去聚个餐是很寻常的事，且只要是能出去的队长，肯定把中队都安排好了。是他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还粗心大意，没有危机意识，组织聚餐，结果差点出了大事。他被记了警告，全局通报批评，还要写一份检讨。 是我活该。 这次好险没出大事儿，不然这个处分算轻的了。不过对你以后还是有影响。 还好你这段时间也立了不少功。 仁义对自己的仕途并不怎么上心，至少不会像屈阳波那么有规划有目标。他当过中队长就挺满足的，要是再往上升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，根本不是他所向往的。在中队工作确实有危险，可是帮助拯救别人才能让他热血沸腾，让他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不过这话他不敢跟屈阳波说，否则肯定会被骂不上进。屈阳波的目标是两人齐头并进。仁义很郁闷地把自己关在宿舍写了一下午的检讨，郁闷的主因不是被处分，而是一万字检讨差点要了他老命。写完之后他才抽空看了看手机，有一条龚应贤发来的信息： 我的主治医生已经到京，他想见你，何时有空？ 周六。 临近农历新年，正是各个职能部门最忙碌的时期，这时候犯罪率飙升，意外灾情也显著增多，自然公安和消防都很忙，所以龚应贤和仁义几乎没有时间见面。仁义把中队的调休安排妥当后看了看时间，离他和龚应贤约定的时间还有点富裕，便把李萨招来谈了一次话，对他愿意主动留下来值班表示赞赏和感谢。毕竟对于专职消防员来说，法定节假日是可以休息的。 仁队你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家离这儿不远，反正过年家属可以来中队，我叫我爸妈来中队一起过年就行了。 对，今年咱们一起过年，你是我最关注的一个战士，这半年你的成长让我很欣慰，在那次井下救援和医院爆炸案里，你也都展示出自己的专业能力，每次考核成绩也都挺好，所以下一次出任务我会让你正式进现场。 真的呀？谢谢仁队，谢谢仁队。 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你也应该知道，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对你有些怀疑，虽然特别照顾你，但是无法信任你的专业能力，是你自己通过日常工作和几次任务表现，以及常年不掉队的训练和考核，逐渐取得了战友们的信任。要谢就谢一直努力的自己。 李萨露出腼腆又雀跃的笑容。 出任务后我会观察你半年，如果表现依然好，等你入职满一年的时候，我就会把你从专勤班调到战斗班。 是，绝对不辜负仁队的期望。 跟李萨谈完话，仁义稍微收拾了一下就下楼了。龚应贤派了司机和保镖来接他。龚应贤的其中一个司机仁义见过，而这个保镖则是头一次见，长得倒不像他想象中的电影里的保镖那样孔武有力，中等身材而已，但从对方的寸头和厚实的斜方肌就判断出这人当过兵。保镖很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就不再说话了，愈发让仁义觉得这是个狠角色。车一路开向龚应贤家，足以见庞贝博士与龚家的关系非常亲近。仁义从盛博那儿听过一些这个主治医生的情况，此人是中美混血，在心理学领域非常有名望。当时龚应贤的心理状况非常糟糕，龚应贤的爷爷执意送他出国，一是担心他的安全，二是想让他换个环境。出国之后一直是庞贝博士为他治疗，花了多年时间将他从一个几乎失去了语言和情绪的重度 PTSD 患者变成至少能够重返社会。到了龚家，除了盛博等熟悉的面孔外，还有一个斯文俊雅的中年男子，必然就是庞贝博士了。庞贝博士主动朝仁义伸出手： 任队长你好，久闻大名。 哦，博士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这话应该我说才对。 我听说应贤身边出现了一个能够亲近他影响他的人，我就对你非常好奇了，只是去年一直在忙一个课题研究，抽不出空，不然早就想回来看看了。 龚应贤轻咳一声，眼神带了一丝窘迫，两人又寒暄几句，就被脸上笑开了花的盛博热情地迎进屋。他口中还不住地说： 好久没这么热闹了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 一顿丰盛的晚餐过后，龚应贤带着两人去了那个房间，那个摆满了跟龚家案有关的一切的房间。庞贝博士拿起一家四口的相框： 你现在可以这样指使他了。 这么多年脱敏治疗，我现在连火都敢靠近了。小伙， 大火你也敢啊？当时那辆车烧得多厉害，你却敢去救我？ 你还好意思说？让你退你不退。 这件事我知道，英贤后来跟我说了，其实我在以前的治疗里几次想给他下猛药，但几次压力测试都失败了，还险些破坏他好不容易重新构建起来的安全感。所以那一次他靠近大火去救你，对他的病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从那之后他是真的好了很多。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，他主动破除了自己的恐惧，什么都比不上直面恐惧更能够战胜恐惧本身。 仁义抿唇一笑，无论是龚应贤奋力救他，还是他间接帮助了龚应贤，都让他开心不已。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战胜对火的恐惧，但比以前好多了。也许有一天我能真正克服。 会有那一天的，而你的朋友会给你很大的帮助。 两人匆匆看了对方一眼，然后马上移开目光，低头微笑。庞贝博士挑了挑眉，嘴角漾起一抹了然的笑容，但他没有戳穿。 那么我们聊聊面具的事吧。